北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风从哪里来？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的话题呢，要从一部最近的电影开始说起。但是比电影更有名气的是同名的经典童话以及同名的芭蕾舞剧。由迪士尼出品的奇幻电影《胡桃夹子与四个王国》目前登陆国内院线，梦幻的舞美和场景再次打造了一场典型的迪士尼美梦。不过这部影片的口碑概括起来却是这样的评论：平庸、无聊，甚至是甜腻。为什么大家对《胡桃夹子》这部新电影不那么买账呢？同名童话和芭蕾舞剧与电影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渊源呢？也许您还会问另外一个很直接的问题哈，胡桃夹子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追本溯源，和您聊聊胡桃夹子的故事。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胡桃夹子与四个王国》是华特迪士尼电影公司出品的一部奇幻电影，主演包括了大家非常熟悉的老牌黑人演员摩根·弗里曼，英伦玫瑰凯拉·奈特利，曾经饰演英国女王的演员海伦·米伦，还有女主角的扮演者麦肯芝·福伊。麦肯芝这个名字您可能没听过，她今年只有18岁，11岁的时候出演了她的电影处女作，就是在非常有名的吸血鬼电影《暮光之城》中饰演了男女主角的女儿。2014年在经典科幻电影《星际穿越》中，她再一次出演了主角的女儿墨菲，也显露出了她的演艺潜力。那我们知道迪士尼的电影总爱讲述王子公主的奇幻故事，不过从动画片《冰雪奇缘》开始，公主们逐渐变得独立了起来，不再需要王子的爱情和帮助，也能找到真正的自我了。《胡桃夹子》可以说也是一部只有公主没有王子的影片。麦肯芝饰演的女主角克拉拉是一个刚刚失去母亲的少女，她通过教父送给她的一个胡桃夹子，阴差阳错间进入了一个神秘的奇幻国度。在这个神秘的世界里，胡桃夹子有了生命，变成了一个士兵。克拉拉还发现母亲在20年前也到过这个神秘的国度，而且是那里曾经的一位女王，所以克拉拉的身份也就成为了一名公主。公主克拉拉在神秘的世界里认识了3位国王，并且要面对大反派江母女王的挑战。当然了，迪士尼的电影基本上都是合家欢的美好结局，影片的最后公主克拉拉还是要回归真实世界，也找回了她内心的平静。电影《胡桃夹子与四个王国》是根据德国作家霍夫曼的童话《胡桃夹子和老鼠国王》改编而来，影片中还加入了大家非常熟悉的芭蕾舞剧《胡桃夹子》的内容。不过在介绍童话和芭蕾舞剧之前呢，我得先跟您说说到底什么是胡桃夹子的。有的地方直接把这东西啊翻译成胡桃钳子或者是核桃钳子，那它如果就是个钳子，为什么读胡桃夹子这个名字的时候，大家读的都跟个日本人名似的，不像是在说一个工具呢？您要是去过德国旅游，没准就见过这东西。胡桃夹子其实是一种玩偶，是起源于德国奥勒山地区的一种传统工艺品。这个玩偶呢是木头做的，一般会做成士兵或者各种童话人物的形象， 但是这个东西原本的功能的确是用来夹碎核桃的。木头玩偶的嘴巴里有个简单的机关，把核桃放在里面，搬动背部的手柄就能把胡桃给夹碎了。现在呢，胡桃夹子大多被用来当作装饰和摆设，也是圣诞节最受欢迎的礼物之一。我知道有不少朋友可能很熟悉柴可夫斯基为芭蕾舞剧《胡桃夹子》所创作的音乐，但不一定知道胡桃夹子到底是个什么东西。那您今天应该可以解惑了吧？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呢，咱们先说了一部最新的迪士尼真人电影《胡桃夹子与四个王国》。如果说胡桃夹子也是一个著名的 IP 的话，那这个 IP 最初的起源是德国奥勒山地区的一种传统工艺品，但它第一次成为文艺作品是18世纪德国作家霍夫曼写的一篇童话故事。这篇童话名叫《胡桃夹子和老鼠国王》，讲了一位七岁的小姑娘玛丽帮助胡桃夹子变成的士兵与邪恶的老鼠国王斗争的故事。打败了老鼠国王之后，胡桃夹子士兵为了感谢小姑娘玛丽，就邀请她到蜜饯牧场、橘子水河、香肠蛋糕新村和巧克力城去游玩。这个故事其实是作者霍夫曼专门为朋友的孩子而创作的，他以朋友的孩子为原型塑造了玛丽和胡桃夹子的形象，以自己为原型塑造了玛丽的教父这个形象。整篇童话就是为了向孩子们传递善良、团结、宽容和感恩的美德。说完了童话《胡桃夹子》，咱们再来说说让《胡桃夹子》这个 IP 成为一个大 IP 的作品，它就是芭蕾舞剧《胡桃夹子》。音乐的部分是由柴可夫斯基来创作的，这个大家都知道。那您知道这台经典的芭蕾舞剧是由谁来创作编导的吗？它是怎么诞生的呢？这就要说到一位芭蕾大师的名字了，他就是被称之为古典芭蕾帝国缔造者的马里乌斯·比基帕。今年恰好是这位大师200周年的诞辰。有人说比基帕的一生几乎是一部俄罗斯的芭蕾史。比基帕的主要职业角色是圣彼得堡帝国剧院的首席芭蕾大师，在1871年至1903年，他担任了帝国芭蕾舞团的首席编导。这个舞团就是现在非常著名的马林斯基剧院芭蕾舞团的前身。在这30多年里，比基帕编创了超过50部的芭蕾作品，其中最有名的就包括了法老的女儿、唐吉诃德、舞姬、睡美人和胡桃夹子，还有一些当今仍在演出的经典作品是在他的版本上进行了复排，或者是从他当年的版本中获取了大量的灵感。比基帕1818年出生于法国马赛的一个艺术之家，他的母亲是一位悲剧演员兼戏剧教师，父亲则是当时欧洲最有名的芭蕾大师和教育家之一。比基帕七岁开始接受芭蕾训练，九岁在父亲的作品中第一次登台表演，20岁就成为了法国一家芭蕾舞团的首席演员，并且开始尝试编舞工作。1847年对于比基帕的人生来说是转折性的一年，那一年他闹出了一个桃色新闻，因为引诱一位有夫之妇而被人家的丈夫提出决斗。这场决斗后来并没有真正举行，但他的家人还是决定惹了这样的风波还是要离开法国为好。比基帕的哥哥也是一位芭蕾舞演员，很熟悉俄罗斯的芭蕾舞界，就把比基帕推荐到了圣彼得堡工作。马里乌斯·比基帕在圣彼得堡找到了自我，也开始了他令人难以置信的职业发展， 逐渐成为了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编舞家之一，更是让俄罗斯成为了芭蕾的第二故乡。咱们随便挑一部比基帕的作品来说吧，比如在1862年的1月啊，比基帕复排了一出芭蕾舞剧叫《法老的女儿》。在整个维多利亚时期，全欧洲都对埃及文化非常痴迷。法老的女儿在圣彼得堡上演之后，这部作品是超过了当时观众的品味预期。很久以来，在沙皇帝国的舞台上都没有看到如此奢华的芭蕾作品了。在之后很多年，法老的女儿都是帝国剧院所有剧目中最受欢迎的作品。从1862年首演到1903年，他一共演了203次。在俄罗斯帝国的黎明时期，圣彼得堡的芭蕾也在蓬勃发展当中。俄罗斯芭蕾舞的黄金时代就在比基帕和芭蕾舞演员的足下诞生了。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咱们今天的主角是胡桃夹子。刚才讲到了一位著名的芭蕾舞大师，叫马里乌斯·比基帕。对于热爱芭蕾的朋友来说，这个名字可以说是如雷贯耳。但是对于迪士尼电影的普通观众来说，大家并不是很熟悉他。一提到芭蕾舞剧《胡桃夹子》，大家第一个想到的还是老柴柴可夫斯基。那这个时段呢，咱们就来说说芭蕾舞剧《胡桃夹子》的诞生经历。那是19世纪末的时候，俄罗斯帝国每年都会在芭蕾这项艺术上花不少钱。在每个演出季，帝国都会要求比基帕去创作新的大型芭蕾舞剧，为宫廷皇室的婚礼来创作新的表演。1890年，一部传世佳作诞生了。当时马林斯基剧院的总监委托了伟大的作曲家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来创作音乐，比基帕来负责编舞。这部作品还不是《胡桃夹子》，是古典芭蕾舞剧《睡美人》。《睡美人》被认为是比基帕生命力最强的一部作品，也是他的最佳编舞之一，更是一部古典芭蕾作品的典范。从首演到1903年，《睡美人》一共演出了100场，成为了当时最受欢迎的作品。两年之后的1892年，比基帕已经74岁了，他身体抱恙，患上了严重的皮肤病，疾病引起了持续的疼痛和瘙痒。由于身体问题，比基帕在1892年到1893年的演出季中停止了编舞工作。而这段时间，剧院又邀请了柴可夫斯基来创作一部新的童话芭蕾舞剧。这位伟大的音乐家就从霍夫曼的童话故事中选取了片段，写出了《胡桃夹子》的音乐。关于《胡桃夹子》的总编导到底是谁，历史上是存在着争议的。因为比基帕身体不好，编排胡桃夹子的工作就落在了剧院的另一位芭蕾大师列夫·伊万诺夫身上。有的资料表示，伊万诺夫是根据比基帕的详细台本来替他工作的，而且是采用了比基帕提出的各种意见和方向。那按照这种说法的话，比基帕才是胡桃夹子的总编导。但也有一些说法认为，身体抱恙的比基帕当时只是起到了监工的作用，主要的工作都是伊万诺夫来完成的。100多年前的剧院里，当时到底发生了哪些创作上的争论，我们现在早就不得而知了。不管怎样，1892年的12月，芭蕾舞剧《胡桃夹子》在马林斯基剧院首演了。演出之后，柴可夫斯基的音乐自然是大获成功，但是芭蕾舞蹈的部分和服装却受到了批评。有不少评论家认为这部作品根本就不是一部芭蕾舞剧，因为它过分强调场景而弱化了戏剧性。漂亮的芭蕾舞女演员的戏份也太少了，倒是有不少穿着戏服的糖果仙子显得胖嘟嘟的。 胡桃夹子并没有获得一个评论上的开门红。当时的人们也没想到，直到100多年后的今天，他却仍然在舞台上常演常新，而且受到了全世界观众的喜爱。1894年，比基帕从长期的病痛中恢复到了编舞工作中。就在他复工的前一年，伟大的作曲家柴可夫斯基去世了。我们知道老柴一共写了3部芭蕾舞剧，分别是《天鹅湖》《睡美人》和《胡桃夹子》。前头比基帕已经编排了《睡美人》和《胡桃夹子》了，那《天鹅湖》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其实啊，《天鹅湖》这部编剧是诞生的最早的，1876年就写好了，1877年第一次在莫斯科排演。那个时候，莫斯科大剧院的艺术指导是柴可夫斯基的好朋友，是他邀请了柴可夫斯基来作曲。老柴当时正在莫斯科音乐学院当老师，一年的工资是1500卢布，而莫斯科大剧院为《天鹅湖》音乐付的酬劳是800卢布，显然是个不错的数目。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是相当完美了，只可惜莫斯科大剧院编排的舞蹈却不那么优秀，这部舞剧当时也没有收获应有的荣誉。等到比基帕恢复工作，圣彼得堡的马林斯基剧院就决定重新启动《天鹅湖》的复排，这一次是由伊万诺夫负责第二幕和第四幕，而比基帕来制作其余的部分。1895年复排版《天鹅湖》的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了最伟大的芭蕾作品之一。大师比基帕在1905年87岁的时候终于退休了，92岁去世。在他晚年的一篇日记中，比基帕不无自豪地写道，所有人都认为是我创造的芭蕾舞团，让圣彼得堡拥有了全欧洲最伟大的芭蕾。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聊的话题是胡桃夹子。从德国的传统手工艺品到童话作品，再到俄罗斯的经典芭蕾舞剧，这个 IP 已经经历了200多年的不断加工和再创作。最近几年翻拍成的动画片和电影也有不少。为什么迪士尼还要再拍，而且是投入了1.3亿美元的巨款来拍呢？首先，当然还是因为应景，就像咱们春节期间总会看到一些西游题材的电影一样，在西方的圣诞节档期，这么一部跟胡桃夹子有关的电影肯定能收获不错的票房。退一步说，就算是票房不够优秀，迪士尼后期还可以推出很多克拉拉这位新晋公主的衍生品，怎么着也不赔本。那我们这点时间来说说这部电影的看点吧。大概的剧情您已经知道了，反正就是成年观众呢会感觉比较无聊的那种，不过在视觉方面还是很有看头的。首先是女主角麦肯之福伊，从小童星出落成了18岁的大姑娘，演技和颜值都是更上一层楼。再者呢是服装方面，那是颇费一番功夫的，比如女主角在公主加冕仪式上的礼服是13名工作人员花费了350多个小时才制作完成的，每一层的裙摆周长大概有10米之多，裙摆的总长要超过40米。凯拉·奈特利饰演的唐梅仙子，她的礼服也不简单，是所有服装中用料最多的一件，使用了超过100米长的布料。穿着这件衣服根本没办法正常坐下，演员在拍摄间隙只能在裙子里放上一把小高脚凳，勉强休息一下。除了服装之外，这部电影毕竟是取材于同名的芭蕾舞剧，里头自然少不了芭蕾的戏份。片中克拉拉找到母亲的宫殿之后，被唐梅仙子拉着到处参观，